对用户来说，了解数据库中用来表示数据的复杂的数据结构没有太大的必要。数据库管理系统通过以下几个层次的抽象来向用户屏蔽复杂性，简化系统的用户界面。第一个层次的抽象是物理层，这是最低层次的抽象，描述数据实际上是如何存储的。物理层详细描述了复杂的底层数据结构，这是开发数据库管理系统的数据供应商应该研究的事情。